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呢，聊一个非常甜的话题啊，其实刚刚是520过了嘛，然后说一个比较符合这个气氛的节目吧，说一件你超甜的青春往事，聊聊青春里的那些甜蜜啊。 对，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等着吃撑狗粮啊，对那些单身狗的朋友们是致命的一击，请做好防备。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最佳男友》，到底是怎样的男友会是最佳男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到以后，我看到更多爱你的理由，就怕我的爱不够，把你变成我最呵护的守候。 哎，真的有一个最佳男友，我在留言板里留言区里看到有一个朋友晒他的男朋友的一个心意哈，我也真的是被嗅到了。他叫做酸酸爱吃肉，他说我和男朋友呢初中开始互相暗恋，到高中大学也都没有在同一个城市，七年以来依然没有放下彼此，中考高考又不想异地，又是考研，直到今年三月我不想等了，于是呢跟他表白，结果当然是一头扎进甜甜的恋爱呢，这辈子都不想分开了。 成功了，真好。 之前收到他高中给我写的一些话，厚厚的一沓答题卡做的小信封，哎，真的是这么久收到了他的青春。我、哦、你知道吗，他配的那个图啊、手里拿着一摞那个小信封、上面的日期都写得很清楚，真的用心了这个男孩子。 还发了这个图在这个评论里啊，真好。 是，有图有真相，人家不是虚构的，不是想象的。 对，真好，就喜欢这样真实的故事啊。 要你习惯我每个贴心的动作，需要我的时候给你大大的感动、哦、现在到以后，我看到更多爱你的理由，就怕我。 华进晨他说呢，那些关于他的念想弥漫着与高三格格不入的幸福，像盛夏从枝叶繁茂的树荫下经过，让嘈杂的蝉鸣都悟得静下来。那个夏天随着毕业渐行渐远了，但我们的夏天永远不会结束。我再也记不起他全身是光的模样，后来我才懂得那是第一次见他时我眼里的光。最后所有的旧日酣梦都会醒来，所有时光给予我们的都将如数奉还。好文艺啊，说的我一身鸡皮疙瘩。 出书吧，这么会说话，出书吧。 胸口的未知觉，我知道你也爱我， 这首歌来自于李翊霞的《欢乐颂》。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为我们的青春唱一首《欢乐颂》吧。 其实我们两个，我跟莫大人在之前的节目中一说起来青春，其实我们可能分享的更多的是一些失意啊，或者是一些意难平的事儿。今天这期节目中，倒是我是可以给莫大人一个机会，让你聊一聊你觉得很甜的，跟女孩子之间、跟异性之间很甜的一些往事，有吗？ 甜甜的，我想想啊， 想一想， 应该还挺多的吧。 跟哪个女孩子啊？跟哪个女孩子？ 青春里啊，就比如说跟初恋吧，那个时候虽然还年轻嘛，大家也不懂什么是爱，但是就觉得那个感觉还挺舒服的。 那个时候一起在这个就是舞蹈室里排练嘛，然后弹钢琴呀，然后唱歌呀，然后每天放学呢，然后送他回家，就很简单的拉拉手，就仅限于此。觉得那个时候的时光都会让人想起夏天，就想起那些非常温暖呀，非常热的那种气氛，就是很难形容，但是觉得很甜，很美好。 哦，你还跟人家在排练室练习呢，你是做什么呀？你是文艺委员吗？ 不，我那会儿是我们两个一起学艺术的，就是学那个声乐的。 你学声乐？ 对，高中的时候，就是美声唱法呀。 哎，美声唱法，你是学美声的吗？ 对呀，我学美声的呀，你不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 我记得我跟你讲过呀。 没，我只知道你好像上大学的时候说相声还是怎么着，想当相声演员。美声这个， 啊，那是小学的时候。 我真是触及到了我的盲点，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莫大人。 对，我那时候是学艺术的，我还考那个就是艺术家试了呢。 嗯，哎，你学美声的那个还能找到妹子。好，很棒，说明你的美声很棒。 你这个打击范围太大了，这个全国这么多学美声啊，学民族的， 啊， 你这 不是， 难道我们就找不到妹子吗？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既学了美声，然后呢又长得也不怎么好看，找到了妹子。 你看他这为了挽回自己的这个失误啊，居然把脏水都泼到了莫大人身上。实现了这一次，包括甜蜜的梦。 下一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海鱼恋》，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啊，翻唱自这个萧敬腾的一首歌。 对，萧敬腾的原版的这首歌特别的热情欢快啊，感觉来到热带岛屿，跟大家一起那个光脚跳舞啊，尽情的欢唱那种感觉。但刘瑞琦呢，他很擅长这种 R&B 啊，这种夏天的风拂过脸庞的感觉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唱出来这首歌呢，更有那种甜甜的小女孩那种小心思的那种感觉。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轻剔透的带着凉意。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又来了，他说呢，我正值青春，哪里来的往事，想要狗粮，我这会儿可能是新鲜出炉的。上周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年来我们去了澳洲看考拉，去迪士尼逗米奇，去鸟巢追五月天，去新疆吃烤全羊。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带着他一起去看。好有钱的样子，感觉花了好多钱的样子。 我觉得你今年应该是出不去了，世界各国都有疫情，你还是老实的在咱们国家内哈，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好了。 小区里溜达溜达吧。 嗯， 然后其实全国现在乱跑的话都挺危险的，就前两天我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嘛，然后当时旁边有一个大哥进医院之前要看那个健康宝嘛，结果这个门口的那个医生就说，哎，你去过太多地儿了，那个你今天不能进医院，然后就真的没能去医院，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对，还是不要乱跑了，可能去了好多城市吧。 说起来那个健康宝也是，就是我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几天我也是去了一趟医院，然后呢但是我是过完年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弄那个健康宝，因为我一般都是在小区里活动，也不用出入什么场合，然后呢去医院之前我必须得弄嘛，然后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就登录那个健康宝，它不是需要人脸扫描嘛，然后那个扫描完之后那个图像会直接出现在你的健康码的那个上面的上方，对吧，别人看到的时候会看到你的这个扫脸的这个头像。当时你知道吗，我当时正在泡脚做 着 那个黑面膜你知道吗，我差点就把我做面膜的那个样子印在了那个健康码上面。 天呀，太可怕了，那以后每次出去都得带着面膜，不然认不出来你。 那因为我刚想说咔一声扫描，哎，我忽然想到了，我说该不会这个东西就直接给别人就展示出来了吧，然后我老公说是的，我赶紧把手机拿开了，然后我卸了面膜我就拍了一张。 其实听了这期节目大家都觉得，哎，莫兰和萱草的身体好像不太好的样子，怎么都是这么爱去医院呢，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 缓缓慢慢的夏天，在热恋的季节，我走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 第四首歌了，来自于 VK 的小真爱。 超甜女生到底要说怎么甜的故事啊？她说初中的时候呢，放暑假回家，我看到喜欢的男生校服掉在学校里了，我拿回家给他洗了，还把他破掉的衣服口袋缝上了，缝的时候嘴角上都有笑，有画面感了吧？怎么是？我怎么感觉是一脸的姨母笑呢？母慈母一般的笑容。 我真的有那个画面感了，一边缝一边，然后捂嘴笑。 对，太可爱。哎，其实说到校服，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也是上高中的时候吧，就是还是跟初恋一起的事儿。我们俩那会儿刚认识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这个借我的校服穿一穿。我以为他真的没带校服，就借给他了。就那个结果呢，过了好像两天吧，然后他就给我还回来，特别香，然后洗得特别干净。然后其实呢，他借我的校服就是想帮我这个把衣服洗了，因为我当时是那个寄宿生嘛，我是住在学校的，他是走读的，所以就是这个找了个借口帮我洗衣服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挺甜的。 哎呦， 一脸的慈父笑，现在。 你现在是猥琐大叔笑了。我昨天刚看了一个那个新浪微博的一个视频啊，有一个采访问一个男的，说是什么那个动机让你在这个上海房价最便宜的时候买了陆家嘴呢？然后他说嗨，还不是当年的那个前女友非得要买房子结婚，不买不行，买完之后我也就跟他分开了，结果现在呵呵 呵还是，然后他还带着记者去找他的那个前女友，问他现在你的男朋友对你好吗，然后一直在那笑，太贱了。 哎呀，挺好的，就是因为女人买了个房子啊， 对啊， 没想到还赚到了。 对， 幸福的事情还是卡着你们叮叮咚咚给我发的早安晚安，不厌其烦，当然我不会漏掉你们满载期待的鼓励和调皮告白。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一个不太成熟的朋友找我帮忙，我是那种不太会拒绝人的，就只好答应了。那个朋友离开之后呢，我偷偷低声的抱怨我看起来很闲吗，他坐在我旁边认真地对我说，不呀，你不咸，你挺甜的。当时我的心呀，跳的那小鹿乱撞。 你尝过了吗？是怎地？ 太会撩了，太会撩了。 下一句就可以说，要不你再尝一下。然后接下来可能就儿童不宜了啊，我们就得闭眼了。 甜呀，你要舔我的心吗？ 收到穿过耳畔的风，时间流走 不同。 下一首歌来自黄静的《有你陪伴的夏天》。 嗯， 夏天总是给人一种热情啊、热烈呀、啊、充满荷尔蒙的那种味道的感觉啊。 是啊， 所以爱情都发生在夏天里。 对，立马我们这个今年又要迎来夏天这个季节了，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迎接甜甜的恋爱。 因为有你骑车送我回家， 这个朋友他叫小门，小门充耳不闻。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天天都起哄我闺蜜和正在追求她的那个男生，天天暗戳戳的给我闺蜜使眼色，路过他俩的时候呢还发出这样的声音哈。现在我已经上大学了，好怀念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有一对谈恋爱全班人都起哄嘛，就那种啊。 对，就是在班里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前后点了这两个人之后，大家就会起哄。 是 老师这个深藏功与名啊。 对，就无意中这两个人的名字碰到了一起，或者是交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合在一起，哎，也能让人悸动一会儿。哎，那个年代真的太单纯了。 嗯，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CP 可以刻，就只能刻身边人的这个 CP 了。 也是啊，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为什么年少时候的爱情初恋让人那么悸动，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 CP， 只有这个 CP。 对对，这个莫大人一针见血的。 散落的屋檐，我踮起脚尖，轻轻环绕你的肩。那年那月那天，余晖散落的屋檐，你弯起的眼，那有我的笑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熊梓淇的 Superhero， 就是超级英雄。 哦，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有时候你是否被嘲笑像小丑，这时候要忍受自伤口才会痛。 会飞的小仙仙他说呢，莫过于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吧。高考前几天我跟男神表白了，没想得到他的回应，只是不想让青春留有遗憾。然而结果呢，真的像众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俩居然互相喜欢。大家都知道，就只有我们当事人不知道。那天他冒着翘课被班主任教训的危险，偷偷地溜到学校的小花园和我一起照相留念，那样子真的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哎呦，受不了了。被喂了一脸的狗粮。 H 韩小艺他说呢，高三同桌一个肉肉的善解人意的妹子吧，做一年同桌，他也给我带了一年的早餐，不是白吃的，会定期结账。还括弧说明了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呢是住校生，我晚上状态比较好，经常熬夜，早上起不来，同桌就每天换着样的给我带早餐，即使外面零下30度，早餐依旧是热乎的，即使食堂关门，他也会给我带其他吃的，彼此喜欢，高考前呢也没有捅破，愿他一切安好。 嗯，真是说的老夫的少女心都砰砰跳啊。 这带着这个体温的早餐哈，也是一直都暖着这个男生的心呐。这个年 是体温吗？ 对呀，零下30度的外面，然后带回来还是热的，肯定是放在衣服里了吧，我觉得。 小熊是个温暖的小太阳。他说呢，23岁的老阿姨觉得青春好远好远啊。突然想起那天跟闺蜜聚会，闺蜜说，知道为什么当初高中我们戳你和他在一起吗？因为他把喜欢你表现得太明显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你，他看你的眼睛里都有光，他会盯着你傻笑。哎，他现在结婚了，有一个照顾他的好妻子，我也有一个宠我的他。就是错过了青春里的爱情啊。 我来分享一个疫情期间来秀恩爱的啊，他叫爱吃汤圆的饭团。他说，正值青春的我来必须分享一下，由于疫情呢，我们延迟了几个月开学，身边很多朋友都因此分手了，但是呢，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昨天返校了，由于现在特殊时期，学校要进行封闭管理，他悄咪咪的给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吃的。爱情其实就体现在细节里。 还 真的，还 真的是， 是 不是给你准备了好多汤圆呀、啊？你这个爱吃汤圆的饭团。 哎，他那一句话我还挺注意的，就是他说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因此分手了，看来这个疫情还真的是、成为了恋人之间的一个 至于吗？ 学生时期那个感情那个爱情，你那么长时间不见面，难免可能就不开心啊、微信里吵一吵、然后可能就由此疏远了。 对，就一小点这个小小的挫折就让你们这个分手了，说明这不是真爱啊，其实也不用太在意。 还是太年轻吧。 还是有这个朋友这种爱情，就是越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我们越那个历久弥坚，越坚定的在一起，挺好的，也是一个检验吧。 祝你们幸福啦，都已经扛过这次疫情了啊，希望你们毕业后也不要分手啊，一直甜蜜的在一起。 加油吧。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其实歌早就放完了，但是我们一直还滔滔不绝说了很多这个大家的故事，其实还有好多甜甜的留言没有读呢，真的特别想把每一条都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还想看这些甜甜的文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那个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在这一条的这个征集微博里看一看大家的甜甜的故事。 是的，哎，真的好羡慕大家有那么多甜蜜的故事可以讲呀。哎，就一把辛酸泪吧，就不讲了。萱草就不分享了。 其实萱草这个状态也挺好的，从校服到婚纱啊，是吧，大学的时候就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 大学没校服，对，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穿着那个叫什么学士服吗？ 学士服。 带穗儿的那种，有帽子带穗儿那种、拍了一个照、我觉得也还算挺圆满吧。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前两天魏晨不是发了那个他在520的那个和女朋友领证的照片吗？ 他那个恋爱也谈了蛮久的，好几年了吧、 就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就是大学的同学嘛，真的挺好的，挺羡慕的， 真 特别那个羡慕。 你像莫大人这种混过娱乐圈的人啊，就知道，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因为你在圈里遇到太多的诱惑了，而且会有很多的挑战啊。我觉得像魏晨这样能够保持初心，能够从一而终，真的很难得，我们祝福他。 对，所以说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我还转发了一下。真的希望能够一直那么好吧。 对，看到俞灏明早年的采访说，如果魏晨结婚 了 要送他一套房子，因为房子是爱情的根本。然后俞灏明说，哎，是我年少无知了。太逗了。 请原谅我的年少无知。 是 年少不知房子贵。 对，那没想到2020年这个中国的房价这么贵。 作为一个明星，这个买个房子都要好好想一想，真的是挺贵的。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节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